Hello， 你过得好不？这是小九。今天我和你聊一聊我小学时候的事情，什么小学时候流行过的玩具啊，小学时候分小团体在玩呢、啊。比如说，我就是不和你玩啊，我要跟别人玩去啊。今天说不和你玩了，明天又说我又还是跟你玩吧，就这样子。记得小学的时候，班上喜欢看一本漫画，叫做阿衰。那个时候有几个同学买了，我们就到处传着看。超市外面有一排卖报纸、卖期刊的，那里有阿衰买。我那时候吵着让妈妈买，她不买给我，最后只买了一本蜡笔小新。我记得也有一个期刊上面会连载阿衰，然后我还会往后面翻几页去看《豌豆小传》，他们老是说我看得慢，我哪是看得慢呢？我有两个漫画要看，好不好？有几年，我是小学部这边少年先锋队中队长，肩上两条杠，嘿嘿。那时候表现好的班级就发流动红旗，每周都更新一次。星期一早上的升旗仪式，小朋友们排排站，每个班的小队长、中队长或者大队长就站在队伍的前面。升完旗之后呢，会公布获得了流动红旗的班级。流动红旗也是由我这个中队长领到班上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只有扣分的制度，没有奖励制度。扣分的项目还是蛮多的啊，没有带校牌，没有带红领巾。班上的卫生没搞得好，学校里面公共区没搞得好，有垃圾就会扣分。那时候还有一个课叫做劳动技术课，经常是要我们带一些常见的材料去课上面做手工活，有时候是做水枪，有时候是做风筝，还做过酸奶。做水枪的那一次，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同学没有带绳子，也没有带布条，然后她居然拿剪刀把穿在里面的那个衣服的袖口剪下来，绳子她还打算用头发代替。那个女同学是和爷爷住在一起的，平时她好害怕她爷爷的，她一脸惊恐地跟我们说，千万不要告诉她爷爷这个事情，不然她会被打死去。做风筝的那次呢，老师说我们可以在家里先做好，不会做的他到时候会教一种简易的风筝，说是不浪费时间，上课的就直接去操场放风筝。我做的那个风筝那时候太重了，拿在手上跑可以感觉到浮力，但是飞不起。班上有好多人是买的风筝，后来有人玩累了，我就拿过来继续飞，结果因为飞得太高，下课了还没拉下来，最后还挂在电线杆上面了。我并不知道是谁的风筝，所以我不太想管。有个高年级的哥哥还准备帮我把那个风筝给拿下来，结果就跑掉了。做酸奶的那次呢，当然是失败了咯。那次放在冰箱里面几天之后，我拿出来，它不是那种浓稠的白色流体，而是有一些白色的漂浮在那上面，其他的就是那种很清淡的，像是淘米之后的水那样的样子，闻起来也没有奶香，后来被我直接倒掉了，不敢喝。我还记得一二年级的时候，周末有那个兴趣班，我报名的是画画，画过蜡笔画，剪过窗画，有一次剪的五个蝙蝠手拉手，被老师拿到讲台上夸了好几遍。我发现小学时候开心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嘞。三年级的时候兴趣班就没有画画了，老师看我数学成绩还不错，要我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兴趣班，那个时候简称奥数班。原本课上的那些东西其实还不难，什么等差数列、等比数列、鸡兔同笼都还不难，后面我也不记得是什么问题导致我不想做奥数作业了，可能是当时眼睛已经不太好了， 坐在他后面看不清黑板吧，然后越来越听不懂，就不想再学了。四年级的那个夏天实在是太热了，班上一直传言要装空调，我们班学着隔壁班的把窗帘装上了，倒是凉快了一丢丢。那时候班上突然流行唱外婆的澎湖湾，我跟同桌借来歌词抄在了歌词本上，当时我们基本上人手一个歌词本，抄的是什么 SHE 的 Superstar 啊，波斯猫啊，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啊，看我七十二变啊，这些。同桌是个女同学，这首歌是我从她那里学的，她转学过一次，在外面换了个名字，然后又转了回来。我一直觉得她以前的名字喊起来顺口一些。这个女同学和另外一个女同学是好姐妹，另外那个女同学有鼻炎，经常要擤鼻涕。我们最喜欢的那个语文老师要离开的那次，班上好多人都哭了，他们两个哭得好厉害，基本上我们哭了都会往袖子上面擦。我同桌他纸巾用完了，自己擦了眼泪的纸，还去给他的好姐妹擦眼泪。我要不是当时悲伤得很，我肯定会去笑话他的。我一直记得那个语文课是上到了老舍的猫，后来是隔壁的班主任接手教我们语文，他一点都不喜欢我们，经常骂同学是差家伙，于是他只要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就必定会传得沸沸扬扬。比如有一次我们在天桥下面经过，老远就看到了他，走近了我们才知道他是在问天桥下面那个人捡鸡眼要多少钱，后来全班都知道他脚上有鸡眼。虽然听着听起来挺无聊的，刚刚我从 KFC 拿了一杯咖啡回来，哦，家附近这里没有星巴克之类的咖啡店，就只能往 KFC 拿咖啡呀。拿个咖啡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小学同学今天又在那里上班，之前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也看到他了，他也没认出我。这里是969的 Podcast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 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